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32，唐纪48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7，贞元元年8月甲子，赵凡不及之废及人冗食者，皆罢之。马遂至行营，与诸将谋曰：“长春宫不下，则怀光不可得。长春宫守备甚严，攻之旷日持久，我当深往御之。”遂静造城下，呼怀光守将徐廷光，廷光率将士罗拜城上，遂知其心曲。徐谓之曰：“我自朝廷来，可西向受命。”廷光等赴西向拜，遂曰：“汝曹自麓山以来，殉国立功40余年，何忽为灭族之计？从无言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图也。”众不对，遂披金曰：“汝不信无言，何不赦我？”将士皆服气，遂曰：“此皆怀光所为，汝曹无罪，弟坚守勿出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人参遂与浑贤、韩由归进军逼河中，至交里堡，守将欲归以700人降。是夕，怀光举火，朱营不应。洛元光在长春宫下，使人招徐廷光。廷光肃清元光，遣卒骂之，又为幽狐于城上以舞之，且曰：“我降汉将耳。”元光使白遂，遂还至城下，廷光开门降，遂以数骑入城卫府，其众大呼曰：“吾辈复为亡人矣。”浑贤谓辽左曰：“使吾为马公用兵，不无远也，今乃知吾不待多矣。”诏以廷光是殿中监兼御史大夫。贾诩遂率诸军至河西，河中军士自相惊曰：“西城患甲矣。”又曰：“东城辍队矣。”须臾，军士皆议其号为太平字。怀光不知所为，乃缢而死。初，怀光之姐奉天为也，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，宠待甚厚。及怀光屯咸阳不进，璀密言于上曰：“臣父必复陛下，愿早为之备。臣闻君父一也，但今日之事，陛下未能诛臣父，而臣父足以威陛下。陛下待臣厚，胡人性直，故不忍不言耳。”上惊曰：“知卿大臣爱子，当为朕委屈弥逢，而密奏之。”对曰：“臣父非不爱臣，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，故臣力竭不能回耳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卿以何策自勉？”对曰：“臣之进言非苟求生，臣复败则臣与之俱死矣，复有何策哉？使臣卖腹求生，陛下亦安用之。” 上曰：“请勿死，魏朕更至咸阳欲倾覆，使君臣父子俱全，不亦善乎？”璀至咸阳而还，曰：“无益也，愿陛下备之，勿信人言。臣今往，税欲万方。臣父言，汝小子何之？主上无信，无非袒富贵也，直为死耳。汝岂可陷吾入死地也？”即礼毕复闪，上谓之曰：“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者，诚惜璀也。卿至闪，是魏朕招之。”对曰：“陛下魏姓梁阳，怀光犹可降也，今则不然。岂有人臣破逐其君，而可复立于其朝乎？纵彼延后无惭，陛下每事朝，何心见之？臣得入陕，借使怀光请降，臣不敢受，况昭之乎？李璀故贤者，必与父俱死矣。若其不死，则亦无足贵也。”即怀光死，璀先任其二弟，乃自杀。朔方将牛明俊断怀光手出降，河中兵有万六千人，遂斩其将严彦等七人，余皆不问。遂自辞行至河中平，凡二十七日。遂出高颖、李雍于狱，皆奏至幕下：“韩游归之攻怀光也，杨怀斌战甚利，上命特援其子朝成。”游归遂以朝成为都虞后。上使问陆贽：“河中既平，复有何事所宜驱楚？”令西条奏。至以河中既平，吕必有西指生事之人，以为王师所向无敌，请乘胜讨淮西者。李希烈必又欲其所部及心腹诸帅曰：“奉天西兵之旨，乃因窘而言，朝廷稍安，必复诸伐。如此，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？何硕轻骑故当响应，兵连祸结，复亦繁星，建中之忧，行将复起。”乃上奏其略曰：“夫不可以履腰，幸不可以长计，臣孤以生祸为忧，未敢以祸福为贺。”又曰：“陛下怀悔过之深诚，讲非常之大号，所在宣扬之际，闻者莫不涕流。假王叛宦之夫，削伪号以请罪，官信守属之将，亦纯诚以效秦。”又曰：“囊讨之而欲叛，仅视之而必来。囊以百万之师而立丹，今以咫尺之兆而化洽。是则圣王之夫礼道，福报人，任德而不任兵，明矣。群帅之背臣礼，惧天诛，图活而不图望，又明矣。是则好生以及物者，乃自生之方；失安以及物者，乃自安之术。即彼于死地，而求此之久生也， 错比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，从古及今未之有焉。又曰，一夫不帅何敬离殃，一敬不宁普天至扰。又曰，一诏污人，四三叛帅，感陛下自心之旨，悦陛下圣德之言，革面一辞，且修臣礼，其余深信密意，故意未尽坦然，必当聚心而谋，倾耳而听，管陛下所行之事，考陛下所事之言，若言语是服，则谦善之心渐固，倘事与言悖，则虑祸之态复兴。又曰，诸此灭而怀光禄，怀光禄而西列争，西列躺平，或将次及，则彼之续素疑而怀素富者，能不为之动心哉？又曰，今皇运中兴，天祸将毁，以逆此之偷居上国，以怀光之窃宝中基，遂为在州相赐萧忝，使众特惊心之日，群生改观之时，威则已行，惠犹未洽，诚宜上负天眷，下收物情，不恤人之惠以济威，诚灭贼之威以行惠。又曰，臣所未敢保其必从，为西列一人而已，窥其私心，非不愿从也，想其前虑，非不追回也，但以猖狂失计，以窃大号，虽贺陛下全佑之恩，然不能不自舔于天地之间耳。总未顺命，思为毒夫，内则无辞以起兵，外则无泪以求助，其计不过后府不屈，偷容碎石，心虽露凉，势必不至。陛下但斥诸镇各守封疆，彼计气夺算穷，是乃必劳之累，不有人祸，则当鬼诛。孤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，此之谓与？丁卯，诏以李怀光常有功，又其一男，始续其后，赐之田宅，归其首及师始葬。加马岁兼侍中，浑贤简教司空，于将卒赏赖各有疵，诸道与淮西连接者，以各守封疆，非彼亲至，不须进讨。李希烈若降，当待以不死，自于将士百姓一无所问。初，李成常将神策军戍成都，吉桓以营骑高鸿自随。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，追而还之，由是有隙。至是，刘从一有疾，上诏延赏入相，成表陈其过恶，赏众为其意，以延赏为左仆射。洛元光将杀徐廷光，谋于韩游归曰，廷光汝无足考，无欲杀之，马公必怒，公能救其死乎？游归曰，诺。壬午，欲廷光于军门之外，依而数其罪，命左右遂斩之。入见马遂，顿首请罪， 遂大怒曰：“停光以降，受朝廷官爵，公不告则杀之，是吾统帅也，欲斩之。”游归曰：“元光杀皮将，公犹怒如此，公杀节度使，天子其为何？”遂默然。浑贤意味之情，乃舍之。浑贤镇河中，尽得李怀光之众，朔方军自是分居宾浦矣。卢龙节度使刘烹疾病，九月己亥，诏以其子行军司马季全知节度使，烹寻轰几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为户部尚书，更申轰。冬十月癸卯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。十二月甲戌，户部奏金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。于田王耀上言：“兄圣让国于臣，今请复立圣子睿。”上以睿简教光禄卿，还其国。圣故辞曰：“要久行国事，国人悦服。睿生长精华，不习其俗，不可往。”上加之，以睿为韶王咨议。二年春正月壬寅，以吏部侍郎刘咨为左散骑常侍，与给事中崔造、中书舍人齐应并同平章事。咨，子玄之孙也。造少居上元，与韩慧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为友，以王佐自诩，时人谓之四魁。上以造在朝廷敢言，故不赐用之。咨应多让事于造。造久在江外，及前古诸使往上之弊，走罢水陆运使、渡之巡愿、江淮转运使等。诸道租赋悉为观察使、刺史，遣官布送一经师，令宰相分判尚书六曹。齐应判兵部，李勉判刑部，刘咨判吏部、礼部，造判户部、工部。又以户部侍郎袁秀判诸道盐铁、榷酒，吉中福判度支两税。李希列将杜文朝寇襄州，二月癸亥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。崔造与袁秀善，故使判盐铁。韩晃奏论盐铁过失，贾诩以秀为尚书右丞。陕州水陆运使李弼奏，自吉津至三门，凿山开车道十八里，以弼抵住之险。是月到城。三月，李希烈别将寇郑州，义城节度使李成击破之。希烈兵势日促，会有急。下四月丙寅，大将陈先奇使依陈深府毒杀之，因以兵袭诛其兄弟妻子，举众来降。贾深以先奇为淮西节度使。关中仓廪节，晋军或自脱金呼于道曰：“居无于君而不己粮，无罪人也。”上忧之甚。 会韩晃运米三万斛至陕，李泌即奏之。上喜，遂至东宫，谓太子曰：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生矣。”时尽忠不酿，命于方士取酒为乐。又遣中使与神策六军，军士皆呼万岁。时毕岁饥馑，兵民率皆瘦黑，致士卖使熟，事有罪人，当时以为嘉瑞，人诈宝石，死者负五之一。数月，人肤色乃复故。以恒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。秋七月，淮西兵马使吴少成杀陈先奇，自为留后。少成素矫险，为李希烈所宠任，故为之报仇。即有以钱王亮为深光随蔡节度大使，以少成为留后。以陇右行营节度使屈环为陈许节度使。陈许慌乱之余，户口流散。屈环以勤俭率下，政令宽简，赋役平均，数年之间，流亡复业，兵食皆足。八月癸未，义城节度使李成薨，其子世宁谋总军务，密不发丧。丙戌，吐蕃上节赞大举寇京陇滨宁，掠人畜，山河驾，西比骚然，州县各城守。召浑贤将万人，洛元光将八千人，屯咸阳以备之。初，上与李泌以赴府兵，泌因魏尚力蓄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，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，每府有折冲领之，折冲以农系交袭战阵，国家有事征发，则以福气下其州及府参宴发之，至所栖处。将帅按月有交袭不精者，罪其折冲，甚者罪及刺史，军还则赐勋加赏，便道罢之。行者进不逾时，远不惊碎。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，以图吐蕃。于是时有九数之意。武后以来，长平日久，府兵尽灰，为人所见，百姓耻之。至征运手足以避其意。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，边将笑之，山东戍卒多积增薄自随，边将又至寄于府库，昼则苦役，夜系地牢，立其死而没入其财。故自天宝以后，山东戍卒还者实无二三，其残虐如此，然未尝有外叛内侮、杀帅自擅者，诚以故恋田园，恐累宗族故也。自开元之末，张悦始募长征兵，谓之郭济，其后亦为六军。即李林甫为相，奏诸军皆牧人为之，兵不土著，又无宗族，不自重息，妄身训吏，祸乱遂生，至今为梗。 向使府兵之法长存不废，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？陛下私赋府兵，此乃社稷之福，太平有日矣。上曰：四平和中，当与卿议之。九月丁亥，召十六位各置上将军，以宠功臣，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，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，各置大将军二人，将军二人。庚寅，李克宁始发赴城之丧，杀行军司马马炫，莫催出事事，增兵城门。刘玄佐出师屯境上以制之，且使告谕切制，克宁乃不敢袭位。丁酉，以东都留守贾丹为义城节度使。克宁吸取府库之财，夜出，军士从而飘之。毕明殆尽，资清兵数千自行营归，过华州。将佐皆曰：李纳虽外奉朝命，内蓄兼并之志，请管其兵于城外。贾丹曰：奈何与人临道而野处其将士乎？命管于城中。丹时引百计列于纳境，纳闻之大喜，服其度量，不敢犯也。吐蕃游记及好志，以四京城戒严，复前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，民间传言赏富裕出幸以避吐蕃。其应献上言曰：外间皆言陛下以礼庄聚糗粮，人情凶惧，夫大福不在，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记之？因福地流涕，上亦为之动容。李成遣其将王弼将骁勇三千伏于千城，戒之曰：鲁过城下，勿击其首，首虽败，彼全军而至，汝弗能当也。不若似前军已过，见五方旗虎豹衣，乃其中军也，出其不意击之，必大捷。必用其言，上捷赞败走，军士不识上捷赞，仅而豁免。上捷赞谓其徒曰：唐之良将李成、马遂浑闲而已，当以计去之。入凤翔境内，无所俘掠，以兵二万直抵城下，曰：李令公召我来，何不出犒我？经素乃隐退。冬十月癸亥，李成遣波洛使也师梁府，与王弼将部骑五千袭吐蕃崔沙堡，人参欲吐蕃众二万，与战破之，乘胜逐北，至堡下攻拔之，斩其将护屈律西蒙，焚其蓄积而还。上捷赞引兵自宁庆北去，癸酉，军于河水之北。宾宁节度使韩由归遣其将十旅程夜袭其营，杀数百人。吐蕃追之，由归阵于平川，遣使人谷于西山， 鲁经弃所掠而去。十一月甲午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。乙未，韩晃入朝。丁酉，皇后崩。辛丑，吐蕃寇延州，为刺史杜彦光曰：“我欲得成，听尔率人去。”彦光西众奔夫州，吐蕃入据之。刘玄佐在变，袭临道故事，久未入朝。韩晃过变，玄佐重其才望，以蜀吏礼谒之。晃相约为兄弟，请拜玄佐母，其母喜，置酒见之。酒半，晃曰：“弟何时入朝？”玄佐曰：“久欲入朝，但力未半耳。”晃曰：“晃力可及，弟已早入朝，丈母垂白，不可使更率诸妇女往田宫也。”母悲泣不自生。皇乃为玄佐前20万民备行装。皇留大粮3日，大出金帛赏烙，一军为之轻动。玄佐惊服，继而遣人密听之。皇问孔穆立：“今日所费几何？”节则甚细。玄佐笑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人吟，玄佐与陈许节度使屈桓俱入朝。崔造改前古法，事多不及。诸使之职，行之已久，中外安之。袁秀既失职，造忧惧成疾，不事事。继而江淮运米大治，上加韩晃之功。12月丁巳，以晃兼杜之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造所调奏皆改之。吐蕃又寇夏州，亦令刺史拓跋乾辉率众去，遂据其城。又寇银州，州素无城，吏民皆溃，吐蕃亦弃之，又陷林州。韩晃屡短袁秀于上，更深崔造罢为右庶子，秀贬雷州司户，以吏部侍郎班弘为户部侍郎、杜之副使。韩由归奏请发兵攻延州，吐蕃救之，则使河东袭其背，并吟召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，将部骑12000人会滨宁军趋延州，又命马遂以河东军击吐蕃。遂至十州，河曲六湖州皆降，迁于云朔之间。工部侍郎张玉李成之婿也。成在凤翔，以女嫁木客崔叔。李仲叔过于玉，玉怒，遂附于张延赏。几世中郑云奎常为成行军司马，失成义，亦复严赏。上义继承功名，会吐蕃有离间之言，严赏等腾谤于朝，无所不至。成闻之，昼夜泣，目为之肿。西前子弟亦长安，表请削发为僧。赏未遇，不许。辛未入朝，献上。 自陈足疾，恳辞方振，上不许。韩晃素与成善，上命晃与刘玄佐谕旨于成，使与严赏试愿。成奉诏，晃等引严赏以成弟谢，结为兄弟，引宴饮尽欢。有宴于晃玄佐之地，亦如之。晃因使成表见严赏为相。三年春正月壬寅，以左仆射张严赏同平章事。李成为其子请婚于严赏，严赏不许。成谓人曰：“吾夫性绝，事愿于杯酒间，则不复住胸中矣。非如文事难犯，外虽和解，内续汉如故，无德无惧哉。”初，李希烈据淮西，选骑兵游京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，步兵游京者为左右客平十将。淮西少马，精兵皆成罗，谓之罗军。陈先奇举淮西降，才数月，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。先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普西将淮西精兵5000人以行，会先奇为吴少成所杀。少成密遣人找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，使引兵归，普不知之。法超等引部骑4000自夫州叛归，浑贤使其将白梭勒追之，反为所败。丙午，上急遣中使敕陕国观察使李弼发兵防鄂，勿令济河。弼遣押牙唐英案将兵驱灵宝，淮西兵已阵于河南矣。弼乃命灵宝挤其时，淮西兵亦不敢飘掠。明日溯陕西7里，彼不挤其时，遣将选士400人分为2队，伏于太原仓之隘道，令之曰：“贼10队过，东伏则大呼击之，西伏亦大呼应之，勿遮道，勿流行，常让以半道，随而击之。”又遣余后及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聂贼后，闻乎亦应而追之。又遣唐英案将1500人夜出南门，阵于剑北。明日四鼓，淮西兵起行入隘，两伏发，贼众惊乱，且战且走，死者4之1。近遇唐英案，邀而击之，贼众大败。秦齐罗军兵马使张崇宪，必以贼必分兵自山路南遁。又遣都将晏子楚将兵400自探斗谷趋长水，贼2日不食，屡战皆败。英案追至永宁东，贼皆溃入山谷。吴法超果率其众太半趋长水，晏子楚击之，斩法超，杀其士卒2/3。上以闪兵少，发神策军部骑5000往驻壁， 至赤水，文贼已破而还。上命刘玄佐上意归变，以诏书原道右之，得百三十余人，至汴州，尽杀之。其溃兵再道，复为村民所杀，得制菜者才四十七人。吴少成以其少，悉斩之以闻，且前时以币谢礼币，为其诛叛卒也。币执张崇宪等六十余人送京师，西诏腰斩于苏州军门，以令防丘之众。初，云南王格罗凤献西州，获西卢令郑回，回相州人，通经术，格罗凤爱重之。其子凤嘉义，及孙易谋寻，曾孙寻梦凑，皆师事之，每受学，回得踏之。及寻谋义为王，以回为清平官。清平官者，蛮相也，凡有六人，而国事专决于回。五人者是回甚卑谨，有过则回踏之。云南有众数十万，吐蕃每入寇，常以云南为前锋，复敛众硕，有夺其险要，立城堡，遂征兵驻防，云南苦之。回因税一谋寻，复自归于唐曰：中国尚礼义，有惠泽，无负义。一谋寻以为然，而无路自治，凡十余年。即西川节度使为高至镇，招抚境上群蛮，一谋寻遣遣人因群蛮求内附。高奏：今吐蕃气号暴乱炎夏，宜因云南及八国声腔有归化之心，招纳之，以离吐蕃之党，分其事。上命高先作边将书以御之，微观其躯。张延赏与其应有隙，应在诸相中颇称敢言，上进不悦。延赏言应非宰相气，仁子应贬夔州刺史，刘资罢为左散骑常侍，以兵部侍郎柳浑同平章事。韩晃性苛暴，方为上所任，言无不从。他向充位而已，百利就过不善。浑虽为皇所引荐，正色让之曰：新相公以贬察为相，不满岁而罢。今公又甚焉，乃何崩立于省中，至有死者，且作福作威，岂人臣所宜？恍愧，谓之少计威严。二月壬戌，以简教左庶子崔焕冲入吐蕃使。戊寅，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，冲江淮转运使韩晃轰。晃久在二浙，所辟辽左各随其长，无不得人。常有故人子业之，考其能，一无所长。晃与之宴，敬席，未尝左右事，即与并作交言。后数日，蜀为随军，使监库门，其人终日微坐， 立足无感望出入者。分浙江东西道为三，浙西至润州，浙东至越州，宣西池至宣州，各置观察使以领之。上以果州刺史白志珍为浙西观察使。柳浑曰：志珍先人不可复用，会浑疾不是事，心似照下用之。浑疾见，遂起骸骨不许。假身葬昭德皇后于静陵。三月丁酉，以左庶子李先充入吐蕃使。初，吐蕃上节赞得沿夏州，各留千余人戍之，退屯鸣沙。自冬入春，养马多死，粮运不济。又闻李成克崔沙，马遂浑贤等各举兵临之，大惧，屡遣使求和，尚未之许。乃遣使卑辞厚礼，求和于马遂，且请修清水之盟，而归亲弟。使者相继于路，遂信其言，留屯十州，不复济和，未知请于朝。李成曰：戎狄无信，不如击之。韩由归曰：吐蕃弱则求盟，强则入寇，今深入塞内而求盟，此必诈也。韩晃曰：今两合无余，若成袁善逃魏四州，使李成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，河黄二十余州可复也。其资粮之费，臣请主办。上由是不听遂计，促使进兵。遂请与吐蕃使论夹热，俱入朝论之，会恍轰，遂言赏皆与成有隙，欲反其谋，争言和亲变。赏亦恨回纥，欲与吐蕃和共击之，得二人言，正会己意，计遂定。言赏硕言，成不以九点兵，请以郑云奎代之。上曰：当令自责待者。乃谓成曰：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，大臣既与吐蕃有怨，不可复之奉降，遗留朝廷，朝夕辅朕，自责一人可待奉降者。常见都虞后行军衙，军衙乐受人也。丙午，以军衙为奉降尹兼团练使。丁未，加成太尉中书令，勋封如故，于西罢之。常在奉降，常谓辽左曰：魏征好直谏，于切慕之。行军司马李叔度曰：此乃儒者所为，非勋德所宜。常敛容曰：司马失言，常任兼将相，知朝廷得失不言，何以为臣？叔度惭而退。即在朝廷，尚有所顾问，极言无隐，性沉密，未尝泄于人。辛亥，马遂入朝，遂既来，诸军皆避避不战。 上节赞句字鸣沙隐归，其众砝码多徒行者。崔焕见上节赞，则以赴曰：上节赞曰，吐蕃破诸此，未获赏，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，言下守将已成受我而遁，非我取之也。今明公来欲建修旧号，故吐蕃之愿也。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21人，浑室中常与之共事，知其忠信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、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后闻于异域，请使之主盟。夏4月丙寅，换至长安，辛未，以换为鸿胪卿。副使入吐蕃，与上节赞曰：希全守灵，不可出境，李观已改官，今遣浑贤蒙于清水，且令先归延夏二州。5月甲申，浑贤自咸阳入朝，以为清水会盟使。戊子，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，司封员外郎郑书举为判官，特进宋凤朝为都监。己丑，贤将20000余人赴蒙所。乙巳，上节赞遣其属论契赞来言：清水非极地，请蒙于元州之土梨树，既蒙而归延夏二州。上皆许之。神策将马友林奏：土梨树多阻险，恐吐蕃设伏兵，不如平凉川坦夷。时论契赞已还，丁未，遣使追告之。申蔡留后吴少成善兵完成，欲拒朝命。判官郑常、大将杨继谋逐之，诈为首诏赐诸将深州刺史张伯元等。是谢，少成杀常、继、伯元，大将宋民、曹纪奔长安。闰月己未，韦高复与东蛮何义王居纳石书，使凶祀到达云南。庚申，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己战事，张寅赏之谋也。使新除官迁500人，而当减者1000余人，愿皆迎禄。初，韩晃见刘玄佐可使将兵赴河黄，上以问玄佐，玄佐亦赞成之。晃轰，玄佐奏言：吐蕃方强，未可与争。上遣中使烙问玄佐，玄佐卧而受命。张延赏之玄佐不可用，奏以何皇室为李抱真，抱真亦故辞。皆由严赏罢李成兵柄，故武臣皆愤怒解体，不肯为用故也。上以相当恶淮西冲要鬼害，以荆南节度使曹王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相邓、傅、颖、安、隋、唐7州立之。浑贤之发长安也，李成深戒之，以蒙所违背，不可不言。张延赏言于上曰：成不欲蒙好之城， 故借贤以言备。我有以彼之行，则彼亦以我矣，蒙何由成？上乃召贤，切戒以推诚待鲁，吾自为猜二，以阻鲁情。贤奏吐蕃，决以心未蒙，言赏几百官，以贤表称赵氏之曰：李太尉为吐蕃和好必不成，此浑事中表也，蒙日定矣。成闻之，气味所亲曰：吾生长西垂，备安鲁情，所以论奏，但耻朝廷为犬戎所无耳。上使命洛元光屯潘原，韩由归屯洛口，以为贤元。元光谓贤曰：潘原距蒙所且70里，公有疾，元光何从知之？请与公聚。贤以诏旨故止之，元光不从，与贤连营相次，距蒙所30余里。元光豪诈深固，贤豪诈皆可逾也。元光伏兵于营西，韩由归亦遣500骑伏于其侧，曰：若有变，则汝曹西驱伯权以分其势。上节赞与贤曰：各以甲士3000人列于坛之东西，常服者400人从至坛下。新卫将蒙，上节赞又请各遣游记10更相搀索，贤皆许之。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，游记贯穿唐军，出入无尽。唐记入鲁军，西为所擒，贤等皆不知。入目一礼服，鲁伐鼓3声，大造而至，杀宋凤朝等于墓中。贤自墓后出，偶得他马乘之，伏列入其贤，持10余里。贤方及马口，故使过其背而不伤。唐将卒皆东走，鲁纵兵追击，或杀或擒之，死者数百人，擒者1000余人。崔汉衡为鲁骑所擒，浑贤至其营，则将卒皆遁去，营空矣。洛元光发伏城镇以待之，鲁追骑扼斥，贤入元光营，追骑故见宾宁军西驰，乃还。元光以辎重辎贤，与贤收散卒，勒兵整阵而还。是日上临朝，谓诸相曰：今日何容西兵社稷之福？马遂曰：然。柳浑曰：戎狄豺狼也，非盟誓可结，今日之事，臣妾忧之。李成曰：诚如浑言。上变色曰：柳浑书生，不知边际，大臣亦为此言也。皆伏地顿首谢，因罢朝。是夕，韩由归表言鲁结盟者，兵临近阵。上大惊，揭地其表以示浑。明旦谓浑曰：请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？上欲出幸以避吐蕃， 大臣见而止。李成大安元多竹，复有为飞羽者云，常伏兵大安亭，谋因仓促为变，常遂伐其竹。癸酉，上遣中使王子恒击诏为上节赞，至吐蕃境不纳而还。浑贤留屯奉天。甲戌，上节赞至故元州，引荐崔汉恒等曰：“吾事今谢，欲谢贤以献赞谱，今失贤，须至功倍。”又谓马遂之侄偃曰：“虎以马为命，吾在河曲，春草未生，马不能举足。当世时，世中渡河掩之，吾全军覆没矣。所以求和，蒙世中力。今全军得归，奈何居其子孙？”命言与宦官巨文贞、浑贤将马宁俱归，分求崔汉恒等于河阔善州。上闻上节赞之言，由是误马遂。六月丙戌，以马遂为司徒兼侍中，罢其副元帅、节度使。初，吐蕃上节赞误李成、马遂、浑贤曰：“去三人，则唐可图也。”于是离间李成，因马遂以求和，欲执浑贤以卖遂，使并获罪，因纵兵直犯长安，会师浑贤而止。张延赏残惧，谢病不是事。以陕国观察使李弼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河东都虞后李自良从马遂入朝，上谕以为河东节度使。自良故辞曰：“臣侍遂日久，不欲代之为帅。”乃以为右龙武大将军。明日，自良入谢，上谓之曰：“卿与马遂存军中事分，诚为得理，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，足以自良为河东节度使。”吐蕃之术言下者，愧运不济，人多病疫思归。上节赞遣三千骑逆之，悉焚其庐舍，毁其城，驱其民而去。灵岩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。韦高以云南颇之书，人臣自以书招谕之，令促遣使入献。李弼出世事，人吟与李成、马遂、柳浑俱入献。上谓弼曰：“请昔在灵武，以应为此官，卿自退让。朕今用卿，欲与卿有约，请慎勿报仇。有恩者，朕当为卿报之。”对曰：“臣素奉道，不与人为仇。李辅国原在解害臣者，仅自毙矣。素所善及有恩者，率以显达，或多零落，臣无可报也。”上曰：“虽然，有小恩者亦当报之。”对曰：“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， 可乎？上曰：何不可？必曰：愿陛下勿害功臣，臣受陛下厚恩，故无行迹。李成、马遂有大功于国，闻有谗之者，虽陛下必不听，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，欲其不自疑耳。陛下万一害之，则宿卫之士、方阵之臣，无不愤婉而反侧，恐中外之变，不日复生也。人臣苟蒙人主爱信，则幸矣，关于何有？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，而将相皆受臣指化。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，而怀光欲拒，遂至于叛，此皆陛下所亲见也。今成遂富贵已足，苟陛下坦然待之，使其自保无余，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，无事则入奉朝请，何乐如之？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，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，则天下永无事矣。上曰：朕始闻清言，悚然不知所谓，即听清剖析，乃至社稷之志计也。朕仅当书身，二大臣亦当共保之。长岁皆起，泣谢。上因谓毕曰：自尽凡军旅良处事，卿主之，立礼为严赏，刑法为魂。毕曰：不可，陛下不以臣不才，使戴罪宰相，宰相之职不可分也，非如己事则有吏过、兵过，舍人则有六押，至于宰相，天下之事咸共平章，若各有所主，是乃有私，非宰相也。上笑曰：朕是诗词，清言是也。必请复所检州县官。上曰：治吏以为人也，仅户口减于成平之时三分之二，而吏员更增，可乎？对曰：户口虽减，而事多于成平且十倍，吏得无增乎？且所减皆有职，而冗官不减，此所以为未当也。至德以来至额外官，敌正官三分之一，若听使即日得资然后停，加粮选授同类正员官，如此则不为不怨，兼使之喜矣。又请诸王未出阁者不除府官，上皆从之。乙卯，召先所检官，并复故。初，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书明有隙，上入洛谷，执林雨，道途险滑，卫士多亡归诸此。书明之子生及郭子仪之子蜀、灵狐章之子建等六人，恐有奸人威胜于，相与聂弼为盟，着行藤钉鞋，更控上马以至凉州，他人皆不得进。即还长安， 赏皆以为禁卫将军，宠誉甚厚。张延赏之生死出入告国大长公主弟，密以白上。上谓李泌曰：“告国已老，生年少，何谓如是？待必有故，轻宜察之。”必曰：“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，谁为陛下言之？”上曰：“请勿问，帝为朕察之。”必曰：“必言赏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必俱为上言二人之戏，且曰：“生成恩故，点进兵，言赏无以重伤，而告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，故欲以此献之耳。”上笑曰：“是也。”必因请除生他官，勿令宿卫以远贤。秋七月，以生为詹事。告国肃宗之女也。甲子，割镇武之绥银二州，以右羽林将军韩谭为下绥银节度使，率神策之士五千，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，使关东防秋兵大急，国用不充。李泌奏：“自变两税法以来，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，既以诸此之乱，征阙律征伐以为军资，点目自防。此既平，自具违法，逆不敢言。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，但令革政。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，悉书京师，其观点不复，可争者争之，难争者视之，以示宽大。敢有隐没者，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。”上喜曰：“清策甚长，然立法太宽，恐所得无几。”对曰：“兹是臣故孰思之，宽则或多而速，急则或少而迟，盖以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舒，急则敬为避逆，非推居不能得其时，才不足计今日之急，而皆入于奸利矣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以杜之员外郎袁有职为河南、江、淮南勾勘两税钱帛使。初，合拢寂寞于吐蕃，自天宝以来，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，归路既绝，人马皆养己于鸿胪。李斌为府县公之，于杜之受职。杜之不时复职，长安市肆不生其弊。李泌之胡客留长安久者，或四十余年，皆有妻子，买田宅，举制取利，安居不欲归。命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己，凡得四千人，将停其己。胡客皆议政府诉之，必曰：“此皆从来宰相之过，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？今当假道于回纥，或自海道各遣归国，有不愿归，当于鸿胪自沉， 授以职位，即俸禄为堂臣。人生当诚实展用，岂可终身客死也？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，必皆分立神策两军。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，余皆为卒，进旅益壮。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，遂省度之前50万民，世人皆喜。赏赋问毕，以赋府兵之策，对曰：今岁征关东卒属京西者17万人，己岁时粟204万斛，今粟斗值150，为钱360万民，国家必遭饥乱，经费不充，旧时有钱亦无粟可敌，未暇亦复府兵也。上曰：然则奈何？即减数卒归之，何如？对曰：陛下用臣之言，可以不减数卒，不扰百姓，粮食皆足，粟麦日渐，府兵亦成。上曰：苟能如是，何谓不用？对曰：此须即为之，过旬日则不及矣。今吐蕃久居元会之间，以牛运粮，粮尽牛无所用，请发左藏恶僧染为采撷，因党项以示之，每头不过2-3匹，即18万匹，可至6万余头。又命诸野助农器敌麦种，分赐沿边军阵，牧数族耕荒田而种之，约明年麦熟，备尝其种。其余据实价5分增1，官位敌之。来春种禾亦如之，关中土沃而久荒，所收必厚。戍卒获利，耕者尽多，边地居民至少，军士月食官粮，粟麦无所受，其价必贱，名为增价，使比今岁所减多矣。上曰：善。即命行之。必又言：边地官多缺，请牧人入粟以补之，可足今岁之粮。上亦从之。因问曰：轻言府兵一级如何？对曰：戍卒因屯田致富，则安于其土，不复思归。旧制戍卒3年而待，及其将满，下令有愿留者，即以所开田为永业；家人愿来者，本贯几长牒，续食而遣之。据英木之术，宜报本道。虽和硕诸帅得免耕代之烦，亦喜闻矣。不过数番，则戍卒土著，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，是便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。上喜曰：如此，天下无富是矣。必曰：未也。臣能不用中国之兵，使吐蕃自困。上曰：即将安出？对曰：臣未敢言之，似麦禾有效，然后可议也。上故问不对。毕亦欲结回纥、大石、云南与共图吐蕃， 令吐蕃所备者多，之上素恨回纥，恐闻之不悦，并屯田之意不行，故不肯言。继而戍卒应募，愿耕屯田者十五六。人参赐骆元光姓名李元亮。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薨。